第五節，第五節大匪看天啦！哇，做第五節啦，奇蹟啊！即都系咁啦，一路做啦。收视希望好啲啦。咁啊，新闻睇多咗，咁啊，讲一讲啦。近期有两单新闻都即系讲嘅。两会期间有两个靓女，咁啊，一个着红色衫，啊叫张慧君，张慧君。咁咧就系两会气质啫。啊，37岁，咁咧就提咗问题比较沉长啲。咁另外有位叫梁双仪，32岁，咁啊另一个传媒嘅，咁咧就睇住佢问，觉得佢烦，觉得佢冇水平，咁啊我估咋，咁啊翻白眼，咁啊由头到尾俾人拍过嚟喺中央电视台嗰度播紧，咁咧极速咧两个咧就一炮而红，咁咧就亦都被中国嘅传媒封杀，即时炒鱿，被 DQ。喺大陆嘅政治生态系咁噶啦，啊，唔容许有一啲差错出，只要你做一啲嘢系出格嘅话，你就冇得做噶啦。但系喺网络时代，咁呢位梁双仪小姐就即刻做咗网红，哇，喺 fans 即刻多咗几万，咁而家个世代唔同咗，但系亦都喺呢件事度咧睇到中国造假。上一次我讲中国嘅奶粉啊、饮食啊，所有嘅嘢咧喺习近平时代收得好紧，医药、医疗，甚至房地产呢几年都变咗好多。有啲人闹我，喂，你讲共产党好，有阵时讲共产党衰，点解喺政治层面上真係战到无伦，但喺民生上嘅改革佢真係习近平做咗好大嘅功夫。我刚才所讲嘅报关係一个，食品安全係一个，治理雾霾係一个，医药係一个，而家攞健字号都好困难，唔好话药字号，即是药品啊保健产品都好困难。个关卡好重，好多人用避重就轻嘅方法进入一啲保健品入大陆。但係呢，我相信好快都会完咗㗎啦呢件事。咁跟住刘宇，我哋而家成日睇到嗰啲所谓叫做即係嗰啲楼啊一阵又冧咗啊，一阵啊豆腐渣工程啊乜都有。但係呢几年冇呢支歌仔唱㗎啦。因为而家习近平习大帝佢收得好紧。以前呢就好似香港咁，一个工程师合格嘅工程师，你呢就可以挂名好多间工呢个建筑公司。咁个个借你个牌呢就投标做呢个建筑行业。所以呢啲建筑师呢或者工程师呢搵好多钱啊，大陆嗰啲。咁但而家唔得㗎啦。而家系一个牌一间公司。有乜嘢负责到底你。所以而家建筑行业同埋工程行业呢喺大陆呢其实揸得好紧。呢个先就系事实。因为再冇挂牌借牌呢样嘢产生。咁我对大陆有少少认识啦，唔敢讲话全面啦。但是在政治层面的造假由这件事就可以看到。因为那个张慧君是全美电视台的台长，全美电视台的台长是全美国电视台的台长，可以这么讲，也都是最漂亮的电视台台长。成日两会好多外国的所谓报道的新闻歌功颂德那些，基本上都是中国去到外国开的假传媒，然后回来采访为中国讲好说话。即是孔子学院一样，永远都是这样在这里呃中国人。有阵时睇到啲新闻会好唔开心，即系我成日都话啦，实事求是系咪系唔系咪唔系咯，唔使咁样嘅，因为冇必要做人咧，好似 同对老婆咁成今日讲大话，明明你今日揽住条女，但系电话又唔敢开，系嘛？即系网上有样嘢好简单啫嘛，个女人唔信个男人，话话佢咧同嗰个好朋友去滚，去个屋企，个男人唔承认，咁啊就捉住个男人上去女人嗰个屋企，跟住咧就攞个手机出嚟，就当面对质。就同嗰个女人讲，嗱，我而家老公个手机喺度，我睇你有冇电话聊天记录，乜乜啊，全部揿晒出嚟，一啲都冇，以为干干净净，但系佢嗰个电话一入到屋，自动连结咗个 WiFi。如果你冇呢个 WiFi 密码，你储咗你手机，你根本上上唔到人哋 WiFi 啦。OK 系嘛？即系你系常客嚟嘅，成日嚟咁样踢爆。而家呢个踢爆呢件事，呢两位阿姐真系令到中国人明白咗，知道中国政府喺外国做好多嘅假传媒，影响紧中国。所以呢两个咧功不可没，抵佢生得咁靓嘅。亦都睇到共产党自欺欺人，伪光正就係咁样出嚟。咁啊，既然自欺欺人都唔争，就讲一单啦。咁啊，多谢周深，因为只有周深花生台嘅周深嘅影响力，将喷喷大踢爆，质疑黎质粉 Q 仔，令到 Q 仔无立足之地，搏唔到嘴就移民加拿大，潜逃啊，简直！我哋成日都做节目笑嘅，一支喷喷喷个胸就大胸，喷块面就瘦面，喷个头就生头发，系咩嚟噶？点有可能啊？好啦，卒之而家爆煲，肯定系爆煲，冻结嗰啲户口。有啲人就为咗出名，就借钱就买楼，就话搵咗几多钱几多钱，跟住呃下线食货做势。最主要就系话你同我买几多货。嗰间亿家国际就同你讲，我哋准备喺美国嘅纳斯达克上市，你同我买咗几多货呢？咁你就原始股，到时呢就股票大升，你就搵钱啦。基本上所有做传销嘅嘢，喺美国又好，喺全世界都好啦，上市系极困难嘅。你可以 search 一下，究竟有几多嘅传销公司可以上到市？是极困难的。我知道而家香港有间叫做人心粉公司喺呢个弥敦道开咗嘅。佢都系做传销。咁佢哋当然啦，而家全部改晒直销名。佢都话喺香港创业板申请上市搞緊。但係我相信呢，我唔知道啦，唔会搞得成功嘅，因为过往传销上市系或者直销上市系极困难。好似佢哋呢啲咁嘅喷喷手段咧，就系不停标榜佢哋揾到钱会上市，跟住集咗资金俾佢，跟住就派钱，跟住叫下线食货。其实同而家大陆嘅微商一半做法系完全一样。嗰件嘢基本上唔食钱，最紧要下线食货，食货食货，到最后尾边个散唔到嘅嗰个就食晒，上高赚晒钱。跟住派钱不停系咁转，呢啲咁嘅传销公司，包括早轮有一只叫做易贴，好巴闭嘅，喺香港其实多数都系马来西亚人，系最发达噶啦。即系所以叫你马来西亚投资马来西亚楼嗰啲，你自己谂清楚啦。马来西亚就做传销直销最厉害、最蓬勃嘅国家。而家翻大陆做嘅、香港做嘅、台湾做，基本上都系马来西亚。分销下线出嚟，都系嗰句说话。你食货，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健康食品人同我做分销，我同佢讲：你唔好同我食货，你真系卖嘅，我俾个折头你，你卖得啦。虽然唔高折头，但系唔好食货，因为只要佢一食货，佢一卖唔出，佢就掟成只货品牌就冧。微商大陆就系咁样操作噶啦，直销都系。我曾经做节目讲过，16蚊嘅嘢就卖600蚊，一个月就卖2亿，跟住只货收档，下家死就睇唔到啦。最后尾嗰、那个，嗰样嘢唔系入，最紧要唔系有用，系佢呢一刹那食到个噱头爆升咗就搵到钱，喷喷都系一样咁嘅嘢。 咁啊 ，Q 仔可以讲两句嘅，咁啊，周身吓，即系吓立咗件大功，令到好多人啊注意呢件事，咁一周刊跟进，咁啊卒之爆咗啦，咁啊都系咁啦，就多谢萧生，就唔系啦，变咗多谢周身啦。喺呢件事里面咧，佢嘅坚持，佢都要开玩笑咁性质，追住 Q 爷嚟拗。呢啲咁嘅嘢，成日话自己系啊伤残人士，啊要啲人咧就俾着数佢，又要讲到自己伟光正，又港大毕业，又乜又乜，你呃人，自己辩护，跟住唔跟人讲，你就屌鸠人，跟住驳捻咗人哋，跟住你就走捻咗加拿大，你真系出嚟讲两句啦，因为你都算系名人啊嘛，你执份。有头有面啊嘛，令到人哋对社运界、对时事评论员有一个极唔好嘅印象。大班呢件事唔关你事都好啦，你都要出嚟讲两句噶。我相信大班唔会睇要搵呢啲钱咯，睇唔起咯，系嘛？亦都唔系支持黎执粉咯。咁而家黎执粉仲越洋同你做节目，你真系访问下佢呢件事究竟佢点？唔系话你大班有责任，而系你系一个传媒，你话你唔系网台嚟嘅，你是一个主流传媒添。相信而家你根本上就系成个网台界最大就系你噶啦。喺呢啲事发生咗嘅时候，你真系讲两句，访问阿黎执粉都好啊，俾个机会佢辩解都好啊，系咪啊？最紧要解释清楚，解释得通咪得咯，系咪啊？所以言论自由嘅可贵就喺呢件事度睇到。如果觉得唔啱嘅嘢，公开咪讲咯。如果你觉得人哋话你唔啱嘅，你咪亦都大家有支咪，我支咪咪讲咯。咁有啲人都网上成日攻击我，寻晚都有好多人讲喺度讲少啊，讲嗰几个主要人物啦。咁啊喺啲网友度讲，我其实因为点解唔使你，因为讲俾佢听唔系事实。唔是事实就唔使理，即使因为由头到尾冇证据嘅，净系话你呃人，你卖假药，你乜乜，咁叫你话咗俾你，唔该你睇下，究竟我哋卖啲乜嘢，你攞啲资料啦，又讲唔出，等同废人，乜嘢冇用嘅人，我本身唔知，但系我见到呢班咧，嗱，我而家讲完做完啲节目，佢实听啊，跟住佢又闹我啦，咁我话俾你，呢啲咪废物咯，我讲认真嘅。做乜嘢自己想办法做，唔好成日諗住搵人着数，自己又唔係有把炮，成日喺度讲埋啲五三五四，唔好话把炮啦、啊、想做一件嘢出嚟，或者做一个事业，或者做一啲嘢，咪行出第一步试下自己得唔得囉。唔系攻击人或者借人上位，我唔做嘅。你呢样嘢话，哎，你借消完，我由头到尾我都系我消粉，我相信佢。所以咧，我走咗去人民力量。咁但系当佢唔系我心目中嗰样嘢变咗啦，咁我离开呢、这个正常啊，支持者咋，萧若元都系，我中意听佢做节目，肯定。佢做嘢嘅逻辑判断系我认为而家睇到咁多人佢最高噶啦，要赞佢。但系有啲行为上，好似佢支持个仔啊，啊跟住收声啊，唔讲啊，或者有啲唔好嘅嘢，我哋都可以讲质疑我，质疑佢。而网上好多人话我，佢哋冇件实事嘅，话我对你唔礼貌，玩手机，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唔用手机，所以 WhatsApp 复得迟啊，对唔住大家。第二，冇必然你嚟揾我，咁我希望我真系招呼周到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嘢做嘅。咁有阵时挂一挂万留一啦，招呼不周，咁令到你哋唔开心都有。第三，我讲我嘅经历，基本上摆咗阳光底下。调转，你敢唔敢讲你嘅经历啊？大家咪就喺度讲啦，睇下人哋你可以讲到啲乜嘢啦。我亦都冇讲我话我系一个好人，但系咧做嘢系咁。 唔同泥質粉，你攻擊佢，佢鬧你。我擺咗出嚟，我係咁噶啦。所以阿肥兵講得啱，你係咩人，咪有咩聽眾咯。你係咩人，你咪做乜嘢嘢咯。我係咁嘅人，我就做呢啲嘢。我本身係一個賭徒，但我唔賭錢，所以我話啦，唔嫖唔賭，正一戇鳩佬就我呢啲人。咁唔滾咪唔滾咯？點解一定要滾啫？搵女朋友同滚系两件事，有啲人话我包二奶，其实你都冇听我做节目。我一早离咗婚噶啦，生意失败，我前妻同我讲话接受我唔到啊，生活太艰难，想开心啲，唔想咁样挨法，同我分开。跟住我大陆识女朋友，我都话啦，我大陆识女朋友啫嘛，我加拉 OK 又去啊，咁有乜出奇啫？唔好用你自己去谂人哋啦，每一个人。都可以做啊，可以讲啊，唔好留意吹咯。我就系、是、即系我有多网友而家成日同我走埋嚟一齐，喺度同我讲，佢都讲，喂你咁样咁样。我最可笑嘅，都我曾经讲过两个古仔，就是、有个人话请我，有个阿强哥带几个人嚟，话请我饮蓝莓汁啊，补眼嘅嗰支蓝莓酒几多钱？跟住咧佢出一半。咁啊，阿强哥闹到我而家，因为我睇我收老嗰里面就系嗰支嘢值20蚊，跟住你话1200蚊卖俾我，跟住你出600，跟住你赚咗我啲钱，跟住攞两箱。亦都有一个网友同我讲呢个高技能耳贴1800蚊张，俾我就800，一送一张俾我，我摆咗喺台头，嗰啲系防伪标签嚟喺我心目中。佢同我讲做呢个生意咧对健康好好。你贴咗喺个耳贴度，穴位嗰度，佢会咧一个防伪标签嗰啲咁嘅金色嗰啲咁嘅印花咧贴咗落去，咁咧一日一张，咁咧佢咧就系会咧系高科技，就可以咧喺空气中吸收到佢嘅水分，然后产生震动，然后刺激穴位，令到你身体健康。太高科技啦，1800蚊张。咁亦都曾经走嚟话，哎呀，佢哋推销新产品喺大肥商圈嗰度。做咗集节目推介呢啲嘢，叫我帮帮忙录咗㗎喇。你哋可以上嚟网台播俾你听，但就唔公开播啦，因为我冇播。因为摆明就呃人啦，点样可以有件嘢贴张贴纸屌摆个耳仔度，跟住呢你身体健康啊，降血压啦，你话俾我听。跟住同我讲话我哋呢间公司好劲啊，而家做大陆市场，咁呢就喺边间酒店呢就请你去食个1000蚊嘅自助晚餐，话请我去，咁我推咗几次，咁佢都嗌个网友都嗌我去，咁实际唔好话1000蚊啦，200蚊都唔食啦，因为嗰度啲嘢真係好差，全程就喺度推广緊呢啲嘢。跟住返咗嚟我都话俾佢听，即係话返俾呢个网友听。如果呢样嘢系得嘅，真系唔识讲。咁但系我都系咁讲啦，我唔够胆讲话佢喺度借个网台呃人，但系我只能咁讲，嗰样嘢系唔会发生嘅。卒之喺香港呢间咁嘅传销公司 block 咗，佢哋咧就转做大陆，但系我估大陆好快都搞唔掂。呢、这个世界冇咁多蠢人嘅，领你一次嘢有第二次啦。1800蚊买张唔值1蚊嘅贴纸，喂，我网上淘宝大把喎、啊。所以 Q 爷真系出嚟讲两句，咁啊，恭喜周深啊，卒之啊，打击大恶成功，拜拜。